昨天我们提到，在对应这种迅猛发展的技术，对人类社会组织形态造成的冲击上，我们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如何防止工作职位的快速的流失啊？第二，如何考虑创造更多的工作职位？第三，如果什么都做不了，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失业，我们如何去有这个备选的应对的方案？尤瓦尔·赫拉利首先就开始讨论第一种啊，那么如何去防止这个工作职位的大量流失？他说这个啊比较有难度，因为呢，你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去人为的通过政府的力量去阻止或者延缓技术的进步，这就意味着你要损失大量的金钱、大量的财富，这个可能吗？尤瓦尔·赫拉利说还是可能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人体器官买卖，人体器官买卖呢，它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很多人在等着，比如说这个肾移植。那么有些穷的地方啊，第三世界的这些人，他有可能去捐献一个肾脏。人有两个肾脏，一般情况下，那么捐献一个呢，另外一个肾脏呢也能够也不至于就是让你立刻就死掉啊，可对健康还是有影响，但是呢人还是活得下来。那么这个市场能不能开放呢？显然是不能的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伦理的问题，所以政府是有能力去制定一些规则甚至是法律来禁止一些技术的发展。啊，我前面还说错了，这个它不是捐献，它是出卖。出卖它完全是一个经济活动，所以这个是人体器官买卖作为经济活动是被完全禁止的。这里我个人加一句，尤瓦尔·赫拉利没有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法规啊，政府的法规只能在一个国家内发生作用，它不能跨过国界。但是呢，国家和国家之间它是有竞争的，这个竞争的力量有可能会突破这种一个国家对某一种技术的禁止。是比如人体干细胞的研究，人体干细胞的研究呢，从理论上来讲真的可以让我们很多老化的器官重新年轻起来，理论上甚至可以让你现在比如说你70岁通过干细胞的一些处理能让你回到20岁。这项技术在大多数国家还是被禁止的，因为它有伦理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国家已经在开展，而且被商业化。其实这个技术现在还不成熟，但是它确实诱惑太大，有一些国家已经合法而且是商业化的。那么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很可能将来大家都会被那个利益所驱使，因为你不做有人做啊，你会看着自己国家的这个财富被源源不断的吸到那个国家去，对吧？那么最后怎么办？你自己也被迫要做。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可能让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或者起码是无力去阻止一项技术的发展。好，我们还是回到书上。他认为你即使能够把技术发展延缓下来，但是你不能改变那个趋势，对吧？你最后这些工人这些就业者他还是需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不断的去转换工种啊，你原来是干这个职业的，很快这个职业被计算机淘汰了，你还得去干另外一个职业。对，政府是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过程延缓一下，让你不那么不是立刻把你抛出职场，但是你还是面临要去学习呀，还是要面临你自我升级呀。 那么在你的自我升级中，你的学习过程中，比如说你需要花个3年时间，再重新教育你自己，重新上学。这3年怎么办？谁来支付你们家的家庭费用？这时候你也是拖家带口的呀，对吧？谁来养你的孩子，对吧？那这些都变成了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政府就背上了很大的负担。你得，一个人他失业了以后，他要重新教育自己，他所有的费用你政府都要负担。你不光他的费用，他的家庭费用、他的日常费用、他的学费，全部需要由你家庭来承担。政府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这是一个，还有，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再教育自己的。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四五十岁了还能够再去读一次大学的。那些完全被抛离了职场的人，他们怎么办？社会不能放弃他们呀，对吧？那么有可能将来会发展出很奇怪的一些一个社会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就是。有大量的人口是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他也完全放弃希望了，他反正也赶不上了，他就安于他失业的这个现状，他可能会有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消费习惯，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他还会要求自己的政治地位。OK，投票的时候有大量的失业人群，这些失业人群他是有政治权利的。它会改变你这个社会的政治框架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将要遇到的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们在我们继承前人的那些政治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文明那些形态，没有一个形态可以来对应我们将可能面临的问题。啊，有人提到说共产主义不是也可以吗？好像这个它有很强的福利制度，对吧？那我们能不能把共产主义押回来呢？和尤尔和拉里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借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是上班的那些人，工人的这个。工人阶级的一个革命，而将来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连工人阶级都没有了，没有工作的人的阶级了，变成。所以在20世纪初那样的技术环境下产生的共产主义，恐怕不能解决我们将可能面临的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也有人提出另外一种反对意见，说这个未来社会怎么会不需要人类呢？人类即使不能当工人，我们起码是消费者呀。你经济无非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嘛，我们起码可以当消费者嘛。No，这里尤尔赫拉利提出一个非常非常开脑洞的一个想法，他说将来的经济甚至可能连人类都不需要，为什么呢？人类可能不是他的最终消费者了，什么意思？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这个铁矿石，就是挖矿的铁矿石工厂。铁矿石工厂生产大量的铁，供应给谁呢？供应给一个机器人工厂，一个机器人公司。那么机器人公司用这些铁，那么机器人公司就是它的顾客，对吧？就是它的消费者。”他用这些铁来制造大量的机器人，然后这些机器人卖给谁呢？卖回给这个铁矿石工厂。这经济就在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就循环起来了，这个中间是不需要人的，生产铁，造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卖给矿场来开矿，这个经济就循环起来了。就唯一受益的可能就是。这个矿场的矿主和机器人工厂的老板，绝大多数人类都被排除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运作中间了。你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你是一个无关者。 这个是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和这本书里面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你会被整个世界抛离，跟你无关这个世界。听上去很科幻，听上去很科幻，好像是有一种那种反乌托邦的那种未来电影的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生活的世界，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什么意思？比如说一些人在设计网页啊，设计网页。那么设计网页，你照理讲你的客户应该是那些阅读者，是人类，对不对？ 不对啊，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一般的消费者，自然而然的会想，那你设计一个网页，你当然是为了给我看了，对不对？所以你设计的那个目标当然是投我所好了。不是，专业的网页设计者，一个网站的创建者，他们都知道，他们有一个比你们普通消费者更重要的客户。这个客户是谁呢？是谷歌，或者在中国是百度。为什么？因为他对网页的设计，他需要尽量去符合，去迎合谷歌或者百度的搜索引擎的那个搜索习惯，这样才能够让他的这个网站或者他的网页能够在搜索结果里排名靠前。所以即使在今天的商业活动、经济活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部分趋势已经是这样了。他的客户，他服务的客户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类，而是那些人工智能，是那些计算机算法。包括本书的作者尤尔赫拉利，他在写书的时候，他把书稿交给出版商，出版商都会告诉他，哎，这些字儿你能不能改一改，改成另外一些词儿？为什么？因为那些词儿更容易引起搜索引擎的注意。这是客户已经是搜索引擎了，已经不是读者了，他更注重就是说我这个商业活动能不能去迎合那些人工智能、那些计算机搜索、那些技术。在我们现行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中，是没有办法容纳大量的和经济活动无关的人。所以尤瓦尔赫拉利非常焦虑的在说，我们应该在那个可怕的时刻到来之前，在大量的人类和经济活动无关之前，要想出一个社会模型。那么这个社会模型呢，应该更倾向于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我们需要提供这些所谓无用人类，就是他和经济活动关系不大的这部分人类，要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这个新的社会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呢？尤瓦尔赫拉利有一定的设想，这个我们明天来讲啊。谢谢海蒂的音频制作，谢谢。